至八点，妈宝游世界。 好，萨瓦迪卡， 好把声讲泰文啊，我哋 点解你变咗泰妹咁白 转咗 channel 突然间？ 当然有原机咯，你讲泰文就梗系，当然我哋主题咧，当然就先讲我哋萨瓦迪卡啦。咁啊，我哋终于瞓翻个 partner， 系啊，我又翻嚟啦， 翻嚟啦，我已经环游咗半个世界啦。咁啊，欢迎收睇啦，收听星期六晚啊七点至八点嘅孖宝游世界啦。今日就已经系9月23日，已经不经不觉嚟到第十集啦，即系眨两眼，好似时间即系特别过得快啦，咁阿 Sella 終於又翻翻嚟我哋嘅大家庭啦， 哇！ 咁一定係要即係敲問下你啦，因為呢兩個禮拜咧，我哋見你不停喺 Facebook 邊咧放閃啊，因為發覺咧你去完呢個武漢之後咧，跟住又去咗台灣喎，咁不如 update 下呢兩個禮拜究竟你嘅旅遊經歷去咗邊度啦？ 喺兩個禮拜其實我就去咗武漢先嘅，武漢咯，就上上個禮拜嘅嘉賓阿 Fee 啊，其實我就同佢一齊去嘅，咁我哋就去咗呢個睇大草原啦，估唔到原來武漢有啲地方咧係好靚嘅，佢係好似影咗出嚟。其實睇咧，你會覺得啊，一片草地咁樣啦，有啲馬，有啲駱駝，已經好有 feel。原來影完出嚟又竟然有非洲大草原嘅感覺， 非洲大草原咁厲害， 好驚喜，係啦。咁然後都去咗一啲可能杭州啊嗰邊就有西湖嗰邊啦。咁原來咧武漢有個地方叫東湖。系啦，咁嗰個都係一個人工嘅湖嚟嘅，但係好大，大到又係睇唔到盡頭嘅。咁可以去呢個嘅睇下，呢個季節就應該係睇到荷花啦。如果佢春夏天去咧，其實都會有桃花啊、櫻花可以睇到嘅。咁其實一年四季有唔同嘅花，咁我哋今次去咧就係睇荷花啦。咁亦都可以係玩啲，例如佢哋叫滑。索道啊，就係咧， 即係綁住喺身裏邊，跟住揸住條繩， 揸住條繩，跟住就衝落去。咁我見我幾刺激，但係因為嗰日咁啱玩唔到喎，因為佢冇開啊，所以好可惜。咁我哋就結果咧，就坐住啲高爾夫球車啦，周圍兜下，咁落下車影下相，其實都好開心。 哇！如果你唔講，我都唔知道武漢都有大草原，因為成日覺得即係國內名山大川，即係咩都有睇。但我成日以為，等於我哋啱啱上集都同咗 Fee 去咗呢個嘅西藏，先至見到大草原啊，見到呢個藏羚羊，竟然武漢 都有，原來市中心都會有呢一類大草原同埋一個大嘅湖，我覺得幾特別嘅。其實 我諗呢幾年可能香港人都多咗，可能去國內旅遊咧，武漢未必一個好多香港人選擇嘅地方。 冇錯，咁但係我覺得值得推介嘅，因為始終香港有直航去，其實都係講緊個零鐘，差唔多兩個鐘就會去。 香港可以有直航嘅飛機 啦，冇錯。咁唔係話啲好遠嘅距離啦，近近地去一去。咁加上因為國內旅行可能啲嘢食又會比較平啦，而且住宿其實就算你住四五星咧，都係講緊唔使1000港元啊，非常之抵玩嘅。咁另外你知我為食啦，我就好中意嗰度嘅嘢食嘅。 好辣咧，係武漢食啲咩嘅咧？ 原本我都以為武漢嘅嘢食係好辣嘅，咁我已經做定心理準備，每次食之前咧準備定一支凍水喺側邊。咁去到先發現，原來武漢嘅嘢咧，佢係同重慶嗰邊有少少唔同嘅。重慶嗰種係會辣啦，好多香料嘅，咁會有啲人頂唔順咧，就可能覺得條脷好麻，甚至個嘴會好痛咁樣咁。原來武漢嗰啲咧係辣得嚟，佢係。我覺得比較重口味嘅，係鹹少少，所以你其實食到個鹹味會冚過咗個辣味，食落口咧，你唔會覺得話辣到食唔到啊。因為我本身可能大家標準就係淡仔幾多少辣啦，咁我就可能食到三四小辣咁樣嘅， 都好犀利嘅。我係零啊，我一啲都唔得， 食得辣係嘛？ 我食辣就會飆汗，跟住會身痕。 咁你可以試下武漢嗰種嘅，我覺得佢嗰種辣係比較容易接受到嘅。係啦，咁食完唔會似嗰啲咧重慶麻辣火鍋個嘴會腫曬，條脷腫曬。咁呢一種係會令到你嘴唇有少少血色，但係咧你又唔會覺得刺痛嘅。 即係我哋廣東人你知食嘅可能廣東菜都比較即係清淡啲嘅， 咁我都咁多辣啊。 係啊，咁我就。怕大家吃不慣，但原來你經過你的金舌頭試之後發覺都 OK 的， 沾上的武漢 都 OK， 原來都可以，我們都容易可以適應到。 如果你下次去，我會推介你吃武漢的魚， 武漢的魚， 不 是那些叫做四川有些麻辣火裡面有些水煮魚的， 不是那種，他們的魚是可能煎完或者煮完之後就淋上一種特別的醬汁，醬汁是有蒜蓉或者切了很細嚿的辣椒，那個汁就是結結地有少少醬油、豉油的味道，咁其實連埋啲魚去食咧，個魚好滑、好好味嘅。咁呢個我個推介大家就係呢個叫武漢嘅魚啊，其實是但嗌一條都好好食。 即係佢哋嘅海鮮都 係河鮮啊，我諗係位湖鮮咯，係啦。咁當然淡水魚有個問題就比較多骨，咁大家食嘅時候就要小心啲啦。 係哇，咁其實武漢都係一個去國內一個旅遊景點啦。咁啊，跟住屈美十，跟住你又去咗一個我最中意嘅地方， 轉一轉機去咗台灣啊！我又 花蓮台東係咪啊？ 係啊，花蓮台東，跟住最後就上埋阿里山。 哇、哦，係 啦，咁算 係 有山有海咁啊！呢個旅程。 呢、這個季節去到花蓮台東睇啲咩嘢咧？ 呢、這個季節其實都幾熱嘅，其實因為今次係準備去玩水嘅，咁、啊、我係啦，咁有心理準備，咁一定要好啲。原本諗住出發唔到嘅，因為記得前嗰排咧有個颱風咧準備去台灣嘅，咁、後屘又唔知點解咧，佢又一個屈尾十去咗日本喎，咁我就好好彩咁避開咗，結果就如期出發啦。咁今次去台東同埋花蓮，其實就主要係玩呢個嘅泛舟。系啦，咁咩系？系啦， 划艇。 系啦，有好多人就以为泛舟系划艇，其实我原本都以为系嘅。咁、我临出发前一晚就啊，到底要带咩衫去划艇啊？咁我就上网揾啦。原来台湾人讲嘅泛舟咧，系同香港人想象唔同嘅。香港人想象嘅泛舟就系头先你讲嘅划艇啦。台湾人嗰种咧系有少少似激流啊。系啊，即系坐住架橡皮艇，橡皮艇仲要唔系坐中间，系坐住嗰两条边。 明白。 系啦，咁就攞住支桨咁样就冇浪嘅时候咧，就自己爬。咁有浪嘅時候咧，就係咁樣不停翻嚟拋，刺激嘅其實 刺激嘅， 係啦。咁其實係會濕身嘅。 喺邊度位置玩到咧？ 呢個係台東花蓮嗰邊嘅，係啦。佢嗰度有條溪流，其實好多地方都會有。所以你只要咧，如果你住民宿嘅話，其實你問一問啊老闆咧，老闆一定會有深水嘅鋪頭介紹。 原來呢個泛舟喺我哋覺得以為好浪漫，喺個平靜湖上邊咧， 原來唔係嗰件事嚟 嘅。喺度慢慢咧，原來你講嘅台灣過嚟講嘅泛舟，原來帶一啲嘅即係 刺激啲。 刺激嘅 有啲類似激流， 係橡皮艇之類咧嗰只係 啦，佢係橡皮艇嚟嘅，咁可能但係一船，我哋嗰陣時就大概八個人啦，拼船咁樣，咁就每邊四個人嘅，各自就真係唔係坐喺中間啦，就真係坐喺個橡皮艇側邊嗰個吹氣嘅位置，咁就腳就跨住，然後就攞住 有救生衣， 有頭盔，係啦，咁安全嘅，係某啲地方可能會比較大浪少少，有機會會翻船，係啦，咁就可能預定有濕身嘅準備啦。如果準備去嘅話，就記得要帶定一套換嘅衫啦，然後要準備嘅就係、要影相嘅就攞定啲防水嘅相機，因為係啦，唔好覺得話唔會跌落水，定係你揸得好穩啊，因為其實突然間有個浪一過嚟咧，你控制唔到架船啊，係啊，可能有個同伴一跌咧，咁你又一齊跌落去，冇錯啦。 哇！呢、這個真係新嘅發現，因為對我嚟講，每去台東嘅花蓮都可能去啊睇金針花或者我騎單車，但係泛舟都係一個新嘅活動。 係啦，其實 會唔會呢個夏季先至有咧？會唔會嚟緊？譬如秋冬天又會停止呢？ 應該秋冬天會慢慢少啲，不過我嗰邊我而家去嘅話，其實都講緊三十幾度，所以 仲係好熱。 係啊，所以應該九月好多人都覺得係秋天，但其實喺嗰邊仲係夏天。其實我都唔小心曬黑咗，所以都 唔覺喎。 係啊，其實曬黑咗噶啦，係好玩嘅，但係真係要小心，因為嗰條溪流我哋玩嗰個路段差唔多都講緊要三四個鐘嘅，其實咁嗰三四個鐘就如果你冇著長袖嘅話，其實係會直接曬到太陽嘅咁。是會有少少痛的，因為就算我係我，因為我嗰日係著背心去，我冇諗過會咁曬，因為始終覺得係陰天，點知去到咧萬里無雲， 好熱， 係啦，影咗啲相出嚟係好靚嘅，咁但係就係非常之曬咯。咁 所以我諗有時如果去台灣地方嘅時，以為係歐多地方都可能啊，即係陰陰。即陰陰天啫，唔驚。但係咧，原來發覺你 轉個頭，可能 一轉個頭，發覺隻手咧揭開，發覺咦，點解兩截色啊？依個經常喺台灣出現嘅。 冇錯。 咁有時咧，我自己咪有騎單車，我就有啲手袖嘅。咁有時如果真係太熱咧，我就算唔係騎單車，我都擺定一個喺我個 backpack 裏邊嘅。 有所準備啊！你 真係驚又會太熱啦，我又驚曬到一截截咧，我就會將個手袖擺喺度，因為其實都好方便。 台灣人都好中意著呢隻手袖。 佢哋喺譬如台灣，譬如騎即係摩托啦，你見到咩年紀都係嘅。如果佢要將件衫反轉，將個手袖套住， 即係將外套吊轉嚟著， 將我啲手袖變成一個嘅 protection， 咁樣咧手，因為佢哋對於防曬都好有研究。 冇錯。 咦，咁如果香港會點呢？ 因為其實香港嘅話，好多人都會覺得啊，香港都好曬。咁同台東嘅曬係點咧？唔同法咧，我自己就覺得啦，香港嘅曬咧同台東嗰種曬係，因為香港好多高樓大廈，其實無論你出街又好，其實你好容易就啊，我太熱啦，好辛苦，好曬啊，我就中意行入商場， 騎樓底啊， 係啦，騎樓底避一避啦，或者行入便利店吹下冷氣啦。咁其實就算真係出面好曬好熱，其實你未必有太多時間真係直接接觸到陽光。 冇錯。 咁但係台東個方法係唔同嘅，台東 講係你去到你會覺得哇個天空好大好靚啊，萬里無雲啦，啲樓又好矮啦，咁同埋佢哋未必會有騎樓呢樣嘢噶，特別係台東，因為啲屋其實已經係一兩層高，咁然後沿途亦都冇乜樹，真係一條大馬路，咁嗰個曬嘅方法係太陽直接照落你度，係啦，咁有一次我就好唔小心嘅，好努力啦，防曬啲手手腳腳啦，著曬長袖查曬啦，結果好蠢咁樣曬傷咗個頭頂啊！我就係差頂帽，係啦，呢個就係可以提一提大家，因為每個人個頭咧一定有個轉位，個轉位其實頭皮係直接露咗出嚟嘅，咁結果我個轉位咧曬傷咗，話俾大家聽，曬傷咗嘅頭皮會係點咧？就係會甩皮嘅，真係， 哇， 係咪係真係好痛嘅？係會變咗紅咗，咁啊都有方法嘅，點樣解決咧？就係係啦，大帽啦，咁如果係真係曬傷咗點算咧？咁有一種咧就係蘆薈嘅 gel 啦，咁我就真係撩一大撇搭喺個頭度，係啦。咁雖然呢個方法係好蠢嘅，但係 好 有效嘅，因為真係舒服好多。咁係啦，咁當然我都唔想大家曬傷啦。咁一定記住，無論你覺得係個頭好焗好熱又好，一定戴翻頂帽。係啦，咁特別係嗰啲地方咧，最好戴埋太陽眼鏡添，因為其實你知你都有去過噶啦， 我都有去過。 係啦，咁佢啲馬路其實灰色的很容易反射到陽光，特別是你去海邊呢，海水都會折射到陽光，那你的陽光其實的紫外線、那些其實都會直接打回你自己那裡，那戴回副超是不是懶型的、是真的保護自己。 我通常 on top 呢，因為我頭髮短、我都會容易曬到這個後尾枕的、 男仔都很多都會的， 那我就通常有一條毛巾的，那我就會濕少水、那我就會放在這裡，那有時可能在熱的地方，因為其實都很要保護，因為這裡很容易興的， 是的，這個位置很多人都會忽略 了，是的，那變成可能這裡會黑曬或者依度曬甩皮，我都試過，所以其實去台灣都有啲即係 小秘訣 啊，小秘訣冷知識啦。好，咁我哋講完武漢，又講完我哋終於講嘅台灣啦。好，咁頭先我哋節目開頭時咧，仲有一個受惠列級嘅一個嘅泰文同大家打聲招呼啦。 係啦， 咁啊當然啦，今集我哋頭先之前又講過歐洲，又去過台灣，咦，又呢個屈美食，我哋翻翻亞洲，咁啊就講下泰國啦。 香港人都幾中意， 哇！呢個都 係 熱門地方啦，通常都話 唔好成日話日韓啊。其實未去日韓之前，香港人好中意泰國噶， 哇！即係泰國除咗佢美食多啦，或者我哋九龍城成日見到成條街都係泰國之外咧，好多時候我諗十個香港人，我諗九個都曾經去過唔知無數咁多次泰國啦，同埋一個 weekend 飛過去可能話揼下骨啊，跟住去做下 spa 啊，做 下 一啲 嘢啊，夜市買下嘢啦。 你統計過近呢幾年你去咗幾次泰國呢？ 哇！我真係數唔曬啊！因為都幾經常過去，其實因為真係太近啦，你搭過飛機過去咁、就算話去做個揼骨啊 SPA 都好，其實都係講緊可能百幾二百蚊港紙，你已經可以好舒服嗰啲叫帝王級享受。 冇錯， 係啊。 同埋我諗泰國，因為好多時即係多好多航空公司都有機位咧，咁、變咗第一你就可以好平嘅，可能即係有時你買到啲超平嘅，真係幾嚿水。 最平真係七百蚊都可能已經飛到過去 來回嘅，同埋都唔錯嘅，坐泰航或者你搭國泰，其實都好多唔同航空公司。 廉航又有選擇。 因為我諗由香港飛去 Bangkok 幾多時間到啊？ 大概會唔係咪要兩個鐘？ 差唔多啦。咁其實都等於可能去台灣嘅飛 行時間。台灣多少少咁樣咯。 但係即係我諗呢個泰國都係一個香港人幾 popular 一個 weekend 或者一個長假期，咁就可以飛過去。同埋最緊要就係佢入邊嘅洗費好平，係 好經濟。 係啊，我覺得香港人就講嘅 CP 值非常之高，你用少少嘅價錢能夠有一個好享受，或者你諗香港如果你 喺 酒店， 分分鐘你去三日兩夜其實平過喺香港嘅週末嘅消費。係 啊，你可能香港你都係同屋企人或者你去個離島去玩啦、住酒店，跟住或者啊女士不如去個 SPA， 哇！你計下，其實澳門啊，我唔講遠啦，我去住澳門個價錢絕對可能會比去泰國仲貴。咁所以泰國我諗都係香港一個好熱門、好熱門嘅旅遊地點啦。咁所以咧，其實平時大家就講泰國，咁其實知唔知道有個正式嘅國名叫咩？ 泰國嘅全名係咩啊？又係咪有個好長嘅名字？ 係啊，有個唔知道一個泰文啊。咁其實佢正式嘅名字就係泰王國，咁個英文就叫做 Kingdom of Thailand 啊。 咁啊， 泰文咧咁 係啦，泰文就係唔知道泰文啊。咁我哋就唔識講啦。係咪泰文得意嘅？其實佢咧都係一啲咧，我都唔識形容。 蛇仔符號啊， 佢蛇仔嘅物體，咁但係咧就真係好有特別。 別的一隻象形文字，有時見到去到九龍城， 我記得好像是拼音來的， 它有點點， 如果你學懂了你就會懂讀咯。 我覺得它很象形文字，我經常覺得它的蟲仔或者像一些動物一樣，這個就是原來泰國 Kingdom of Thailand 它一個的泰文寫法。原來我們雖然不懂看的泰文，但原來泰文裡面這個字仔裡面有三個意思，第一代表國王，因為它有泰王，另外代表領土，第三個意義代表是自由。這三個原來是這個 Kingdom of Thailand 泰王國一個的背後的意義。1945年泰王國曾經復稱為一個暹羅王國。平時我小時候有沒有聽過說，喂，我們去暹羅，去暹羅，原來暹羅就是代表現在的泰國的。而1949年當時就叫暹羅王國的，就之後正式改名為泰王國。所以其實現在直接到現在都是叫做我們叫做簡稱叫泰國啦，亦都是東南亞的有君主立憲制的國家， 即是有國王的一個地方。 是啦，你都知道，其實我們經常說我們去吃，我想去泰國餐廳，你都看到有個有張相掛咗喺度， 應該冇人唔知邊個係泰王啊！我心諗，前泰王啦，已經。 呢個非常，因為我細細個或者我去旅行時咧，其實一去到機場咧，其實 everywhere 邊一度都見到泰國皇室，可能係泰王啦，或者係母后啦，或者佢皇室成員嘅相咧，都會係鋪天蓋地。你公眾地方有啦，機場啦，同埋所有政府部門咧，必定會見到，即係奉若神明嘅。 唔止你細細個，其實我細細個都係睇住阿泰王， 就等於我細細。小就見英女王咁樣啦，我細細個咁，所以嗱咁啊，泰國咁，另外大家知啦，首都啦，最大城市就係 Bangkok 啦， 冇錯， 呢個都係所有香港人必定去嘅曼谷地方。 我第一次去泰國就係去 Bangkok， 係啦，咁時 Bangkok 就啲人話啊，去拜四面佛啦，跟住就可能去唔同嘅佛寺啦，或者去浸 SPA 啦，或者玩一啲叫做parachute 啦，嗰啲飛行嗰啲嘅海灘裏邊一啲嘅遊戲啦，我諗。曼谷基本上我是香港人，我想沒什麼誰沒去過了， 應該有去過泰國的， 我想十個香港人如果去泰國的話，這個都是一個 must 的，是一個 must 的景點的， 沒錯。 但當然我們就未必是只是今天說 Bangkok 的。而泰國它的地理位置是怎樣呢？它是位於中南半島的心臟地帶，泰國的西北邊和緬甸是做一個鄰居來的，而東北就接連著是寮國，東邊就接著是柬埔寨，南部就跟馬來西亞是接壤的， 旁邊黐好多國家。 係啊，其實佢附近都好多啲即係唔同嘅東南亞國家，咁亦都係東南國家嘅聯盟嘅創始國家，即係東盟啦。我成日講亞視啊，原來咧依個嘅泰國就係其中一個嘅創始國家啦。考下你啦，你都去過咁多次泰國，你估下依個泰國嘅面積有多大呢？ 我就知道大過香港好多 。咁而家泰國嘅面積我都係睇翻啲資料，就係嗱過180,000甚至513,120平方公里啦。咁啊計喺香港嘅總面積，之前我都有講過，大概都係1,100平方里啦。咁即係話咧，等於咧466個香港咁大。平時我哋可能諗住去泰國，定係去多幾個地方。泰國嘅幅員咧，話多唔多，話細都唔係細嘅，人口都非常之勁。你估下泰國的人口是多少？ 是不是有沒有5,000,000-6,000,000那麼誇張啊？ 當然有，原來有6,000多萬人口啊！我蘇巴都看過，去到今年的這個一月呢，是有6,790多萬， 都挺多人的。哇， 其實我真的想不到原來泰國的人口是這麼多。還有因為泰國幅員這麼大，它的民族都非常之多的，除了見可能泰國人裡面有華人，因為見到很多，其實它有20多個民族的，整個泰國裡面，泰族主要的民族就其實泰國族呢就叫做有 75%， 主要來說即是超過一半以上啦。不過在70年代呢已經有其他的民族呢就已經去到泰國了，當中也都有這個馬來族啦，跟著有緬甸的緬族啦，有高棉族啦，有苗族啦，有瑤族啦，貴族、民族、克倫族、塞芒族、沙蓋族同埋孟族嘅，即係我都幾驚，我都總之就 我都好驚讀咗。 其實有少少似台灣呢個台東一樣，有好多唔同嘅原住民一樣，有集合唔同嘅人啦。咁啊，但係大約14%咧係華裔。亦都係佔佢哋嘅經濟或者佢咩一個好重要個即係個族群啦，因為 有時其實我哋去曼谷咧，特別係去嗰啲Chinatown， 你都會見到好多華人嘅樣噶。 唔係佢大部分都係開鋪頭啊，做生意，都可能相對嚟講都係比較 富庶 少少，同埋有錢嘅。咁同埋大部分呢啲嘅叫做華裔咧，佢係嚟自中國嘅廣東省嘅潮汕地區。 下次見到你咪講句假見啦， 所以見到其實佢裏邊咧華裔嚟講，有時可能你去到泰國一啲嘅華裔嘅 地方咧，講即係廣東話又有，或者講國語，或者講潮汕地區嘅方言都有啦。咁所以其實你都會見到泰國都係一個族群好多嘅唔同嘅地方啦。咁其實天氣嚟講就好簡單啦，大家去到泰國都唔會帶好厚嘅衫，因為佢係全年都係基本上係一個熱帶性嘅氣候嚟嘅，全年三季分明，即係話春夏，其實都係少少秋，但絕對係冇冬天啦。三月至到五月咧就係夏季，六月至九月咧就係陽光充沛嘅雨季，十月到明年嘅二月咧就係比較清涼嘅季節，咁就當然係冇冬天啦。通常我哋去旅行去泰國都好容易執衫嘅， 係啊，就係攞啲最薄嘅， 係啦，就通常女士就小背心啦、 短褲啦、 短褲啦、短裙啦，男士可能 係拖鞋咁樣就出發， 背心啦，或者其實好少人著波鞋，我發覺原來去到好多人都係著拖鞋， 所以泰國我都中意踢對拖鞋就出發。 係啊，咁所以其實如果我哋話齋即係三日兩夜去泰國，基本上真係孭住背囊， 背囊仔就夠啦， 即係可能喺衣櫃裏邊攞幾件簡單嘅衫就可以去泰國玩啦。咁去泰國主要就當然係先講受年吸啦，就係一個泰語啦。咁基本上喺清邁或者喺泰國，譬如我哋去到機場咧，呢啲地方其實英文都 OK 嘅。 遊客去嘅地方咧，大部分佢哋英文都非常之 OK。係 咯，我哋基本上如果去買嘢啊、食嘅食肆或者去， 以前可能淨係同你講價錢啊、講少少價嗰啲 OK， 但係而家咧可能簡單嘅對答咧都冇問題嘅。 係啦，基本上 OK。同埋如果你話真係去到一啲華裔嘅地方去唐人街，可能真係你用國語都基本上溝通到啦。咁另外一緊要啦，呢個就係必定講嘅宗教啦。咁我諗呢個都相信大家都唔會去奇怪啊。佛教95%喺泰國嘅人咧都係相信呢個嘅佛教嘅，但當中原來有4%係信呢個伊斯蘭教。 呢、這個又俾你第一次聽喎，呢一個係 啊！我當時我都以為基本上99%以上都係信佛教啦，原來都有4%係信伊斯蘭教嘅。所以我哋其實基本上我哋去到泰國，基本上我諗個 icon 就係唔同嘅佛寺啦，唔同嘅宮殿啊，都係拜佢哋。拜佛嘅， 係啊，其實都幾多，因為我上次去嘅時候咧，咁未必淨係喺市中心啦，咁我去咗啲外圍少少嘅佛統府啊，遠少少嘅地方，咁嗰啲地方咧通常就比較地道啲嘅，未必話咁多遊客，咁最貼近到佢哋當地嘅生活啦。咁有時喺條街度行嘅時候，你會好明顯佢見到啲真人啦，佢哋好敬拜、好尊重佢哋嘅真人嘅。咁真人間唔中咧就會出嚟化緣，拎即係披住件黃色嘅袍啦，然後拎住個銅嘅缽啦，我哋稱為係啦，咁就出嚟化緣。咁佢哋嗰種化緣咧，其實係行出嚟啲人咧已經會主動過嚟係捐贈啲錢啊，甚至係俾嘢食啊，真人啊同佢傾偈。咁唔同我哋想象中嘅化緣有少少唔同，因為我哋想象化緣可能真係逐家逐户敲門嗰種，但係原來咧佢哋當地係好敬重真人嘅，係真係會主動行埋嚟去捐獻嘅。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根深蒂固啊！我諗對佢哋嚟講， 同埋喺泰國嚟講，一個僧侶嚟講，佢哋嘅社會嘅 social status 咧係成好 高 嘅，因為佢哋嚟講咧，泰國人咧基本上都係一個供奉，佢好即係好非常之尊重啦。佢哋嘅出到街咧，你會見到離遠咧，可能有個僧侶經過，你都離遠，佢哋都會做一個嘅係啦，好恭恭敬敬，可能做一個嘅即係 say hello 咁樣啦。咁所以記住，我哋去到唔同嘅地方時咧，冇即係多手啊，又拍下人哋嘅頭啊， 千祈唔好拍頭， 千祈唔好拍頭啊，唔好扭人件衫。或者就算你同真人影相嘅時候咧，都要問一問先，因為我覺得都係尊重翻人，即係唔好諗住大曬啊！去到我係遊客， 即係唔好當自己咩都唔識。 冇錯，尤其我諗，如果僧侶喺泰國係一個咁受 respect 嘅一個嘅佢哋嘅僧人咧，就千祈就冇諗到就去做，有時即係問清楚先，因為點都係香港人啦，我哋都要俾翻一啲嘅 respect 人啦。咁佛教啦，亦都係好重要啦。咁另外講啦，我哋有時去到泰國都用嘅泰銖啦，嗰、那個而家香港嗰個對幣就大約係一泰銖等於0.235港元。 係啦，我通常為咗方便計，我就會將佢係除翻四咁樣計啦。係啦，咁就會容易啲計。可能嗰度賣緊16蚊嘅，咁我直接啲除四，港紙大概4蚊到咁樣咯。係啦，咁就會易啲計，咁就唔使計啊點樣零點幾，次次都要攞部機出。 如果我哋譬如話去泰國玩啦，我哋用譬如做 currency 咧，你會諗住去到當地啊，或者香港會搶定先，邊個比較抵啲咧？ 落到去機場之後就嗰個 ATM 嗰度撳機嘅啫，咁就收翻大概是80铢的手續費，大概20蚊到啦，係啦，咁佢有個限額嘅，好似係20000蚊最多咁，係啦。 每日 daily。 不過而家有樣嘢就提一提大家，就係入境嘅時候咧，以前就唔會特別 check 你話有冇帶住幾多錢入境嘅，但係而家有個新嘅 policy 就係一定要身上每個人有20000蚊嘅泰銖現金，係啦，即係無論你話你要出去撳機又好，或者你有 credit card 都好，佢都唔會接受你呢個解釋嘅，係啊，而家都。 都有試過有幾單新聞，就係話係真係會有人因為呢一樣嘢而俾人遣返。係啦，所以大家都小心啲。變咗我而家都，以前我會落地先撳機嘅，但係而家我都未必建議大家咁做，就最好搶咗錢先過。 即係香港一啲嘅找換店去兑咗一啲嘅泰銖擺喺身先。 係啦，就算你覺得唔抵，我都覺得應該兑咗先，因為萬一真係俾人抽查到，而你身上冇20,000蚊泰銖嘅話，其實真係會唔俾你入境啊。 點解咧？有冇原因？有冇考究過咧？ 突然間捉得好嚴啊！呢一期其實呢個 policy 係一路都存在嘅， 但係以前我都冇啊。 以前只係冇人去捉咁樣啦，咁但係呢排唔知點解。 因為你都 係 比較近期去完呢個資訊應該都比較 updated 啦， 冇錯。咁大家小心啲，都係近呢幾個月咯。咁之後會唔會一路變翻就冇咁 check 咁嚴就唔知啦。咁但係呢排去嘅就自己小心啲，因為反正去到都要撳機啦。咁不如早少少撳定。係 啦，同埋我諗都幾方便嘅，搶泰銖基本上去一堆嘅香港嘅找換店去搶泰銖都容易搶到嘅， 或者銀行都可以，其實冇問題。 冇錯啦。咁我先都講過泰國啲嘅基本嘅 factual 嘅資料啦。第一樣嘢不得不提就係啲嗰啲政治嘅嘢，雖然我哋未必話好主打一樣嘢，但係都講嘅。頭先都講過啦，即係泰國都係有君主立憲啦。咁而泰國喺1997年嘅憲法裏邊咧，泰國國王同埋皇室咧，大家都知啊，先講嘅泰王啦。但係咧就冇實際權力嘅。OK， 但係咧國王本身咧係主要係國家同埋國家嘅精神代表，一個即係精神領袖啦。咁亦都大家都知啦，已故嘅泰國國王咧普彌奉咧，好受呢個國民嘅敬重啦。佢就好似係喺上年嘅10月時間， 冇錯 就駕崩咗嘅。咁呢個係一個好，如果先你同佢傾過咧，就係在位全球 都成 最耐時間嘅有70年， 係啊，所以你頭先話細細個你睇過， 即係我哋細細個係啦，我哋細細個無論去食泰國嘅餐廳好，或者你搭飛機去到泰國嘅機場，第一件事見到嘅咧 係 見到泰王或者皇后嘅。 你攞張泰銖啊，其實已經係泰王。 係啦，咁所以咧泰國嚟講咧，對國王嚟講係非常非常非常之敬重啦。而雖然佢冇實際嘅權力，但係咧佢係次次係出面係調停一啲嘅政治危機嘅，因為其實大家平時都留意到泰國咧都比較係亂嘅，有時可能有啲 軍政府同政府有啲衝突，即係平時大家聽嘅紅三軍、黃三軍嗰啲啦。 因為泰王有時咧就會喺啲危機嘅時間裏邊咧就會出現噶啦，就穩定軍心啊，呢個都好緊要啦。咁所以泰國法律咧係依舊對君主係極為尊敬嘅。如果對君主冒犯嘅話咧，或者用不當嘅言詞形容任何皇室成員啊，我唔係淨係講國王啊，皇室成員咧觸犯一個大罪嘅，原來可以判有期徒刑3至15年， 都幾嚴重嘅 喎。所以咧，我諗大家就唔好以為，嘿，真係你以為去北韓啊，搣咗一張嗰啲嘅propaganda poster 先至會俾人拉。 泰國都有機會， 絕對有，同埋曾經都有好多香港人 case， 就係曾經去到可能而家仲係依個嘅哀悼期啦，因為佢有一年哀悼期，應該去到 今年嘅十月中度， 係啦，先至完咗依個一年嘅依個哀悼期。所以呢段時間咧喺國家裏邊咧都盡量一啲譬如話低調啲處理啲嘢嘅，都可能有好多唔同嘅想成日請人大家簽密嚇，冇諗住我攞個紀念啦搣出嚟啊，或者喺度打下大交叉，千祈唔好做呢啲嘢，因為係會有人舉報嘅。 冇錯， 跟住舉報完之後咧，就跟住會即係會拉咗你去咁，所以咧我哋香港人我哋旅行時候咧，依啲嘢都要留意，玩大家好開心，但有時咧都要注意翻依啲嘅地方裏邊依啲嘅情況發生啦。咁我先講啦，啱啱過身呢個嘅泰國嘅國王咧就叫普彌奉啦，而佢接呢個皇位咧就係佢嘅二仔，因為其實佢有兩個小朋友嘅，咁就唔係家姐接位，就反而個二仔，佢就係叫做拉馬十世，佢有一個比較複雜啲嘅名嘅，叫做拉扎哇隆功， 係 啦，好長嘅，咁其實佢就已經係呢個拉馬呢個王朝裏邊第十世呢個嘅 dynasty 裏邊嘅 successor 啦。你今次去泰國有冇見到一啲佢嘅頭像咧？已經有 其實係多數見到係舊啊，舊嘅爸爸嘅係啦頭像，咁其實好多時都會見到噶啦，甚至我去睇戲嘅時候都會見到，可能睇點樣睇戲仲會見到泰王。原來咧，我當時就坐咗一間戲院度啦，咁全場靜曬啦。咁通常睇戲大家就會預計前邊就係會睇下啲預告片啦、廣告啊，咁我又好開心啊，坐喺度等睇戲，第一次喺泰國睇戲啦。點知咧，突然間成個戲院黑曬喎，突然間砰砰砰砰，大家起身，起身，戲都未睇，點解起身咧？突然間係咪有咩？事咧，我仲諗住係咪要走佬，已經諗住攞起個袋準備走啦。咁點知個畫面突然間有嘢播喎，有咩播咧？原來係播佢哋嘅國歌啊。係個國歌嘅背景就係一啲泰王日常生活嘅畫面啦。咁但係呢個已經係舊年啊泰王未駕崩嘅時候嘅。咁而家個畫面會唔會轉咗其他就唔知啦。係啦，咁當時嘅感覺就係原來其實 普通的百姓啊，任何人其實他們都很尊重泰國，無論是真的是一些很正式的場合啦，或者甚至是娛樂，因為始終看戲是一種娛樂，其實原來他們娛樂之前呢都會是唱國歌去表示自己忠於這個國家，很愛這個國家，我覺得這個這麼深的民族意識其實未必說真的，可能香港人未必說真的這麼強烈感受到，但原來去到泰國你會親眼見到大家真的肅立，然後是很認真去唱過，不是只是聽那麼簡單，是真的大家會全場好像那些演唱會一樣，大家一起唱，那下雖然我聽不明白國歌是說什麼啦，但其實都有受感動， 而且大家雖然我們未必懂說泰文都要大家一起起身肅立尊重當地人， 對，也是那個尊重當地的文化， 沒錯，所以呢皇室就這麼重要啦。另外現在現任總理就叫做柏拉育，你都知道泰國經常都有很多的政治的變化，所以其實他們隔幾年可能就換一個總理所以我們記住去到泰國有幾樣東西先要注意，無論他們的氣候或者他們的宗教大家都要小心，還有剛才說要唱錢一樣東西，記住唱定多少少泰珠旁身才好過去。好，我們第一部分就休息一陣，回來之後我們會講一個很重要的地方，因為我還沒去過，但你就剛剛去完回來就講這個泰國的北部一個青萊的地方。好，我們休息先， 稍後見。 啲人话你哋搞围标搞得好叻喎， 对唔住，我哋系反围标， 讲得啱，睇解围，随时可以帮你悭翻几十万。 城寨俾人嘅印象就好多剥牙佬，而我哋喺城寨里边都希望好似一班剥牙佬咁样，专剥出边成日讲歪理嗰班权贵嗰棚牙。大家睇緊嘅城寨，我係周博賢。